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

腰身，反美丽都像是流水，失去不会转过身，雨水却在不知名的清晨纷纷。Say why？ 哦，寂寞像永恒。过客不问不问 Oh why 爱蝴蝶精灵魂 Oh Say why 爱让你充满疑问 And why 爱总让你一念不舍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？

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小溪飞翔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

抱紧我吧。 天气这么冷的夜晚，想起我吧，在你感到变老的那一年，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在你身边。会变，抱紧我吧，在天气这么冷的夜晚，想起我吧，在你感到变老的那一年，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在你身边。过去的岁月总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 直觉觅对象，无地迷恋你一场，就当风雨下是场。 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。